過了三天就是所謂西方的情人節。情人節是除了是給一些熱戀當中的一些情侶他去浪漫温馨之外，亦都可以其實延伸到去不同的層面，就是人與人之間那種愛的表達。特別是我們結了婚的，我們怎樣來到過一個合神心意的婚姻呢？因為無論是夫婦或者是我們作為父母的，我們之間當中那種的愛，其實是直接影響我們的家庭或者影響我們的孩子。在1981年7月29日，在倫敦，英國的倫敦，舉行了一件是世紀的盛事。大家知不知道是什麼事啊？這個世紀盛事就是說呢，當時的英國查理斯王子就跟西距14年，而在當時只不過是20歲芳華正盛的這位的戴安娜，在倫敦聖保羅大教堂是舉行這個的婚禮，總共是有2600個的嘉賓是被邀請出席，而當時全世界大約是有10億的人呢去看這個的電視直播，可能當中你都是其中一部分去看這個電視直播。但這一段被譽為是郎才女貌，查理斯王子有沒有才華我就不知道，但他肯定是錢財一大把。這一段是郎才女貌，或者是我們叫做是才子佳人，公主王子般的這一段的美麗婚姻，只是維持了11年的時間。1992年他們就分居，1996年他們就正式離婚。為什麼這一段的婚姻是這麼短暫呢？當年就流傳有不同的原因，其中一個就是說呢，是戴安娜王妃根本呢就跟這一組已經跟即皇室的人呢是那個的關係不好，不和。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說呢，這個查理斯王子就是跟他的舊情人叫做是卡米拉藕斷絲連，很多人說，哎呀，真的不明白為什麼。找個漂亮一點的都說找了這個卡米拉，即還要是是啊，還要去跟他有那段的情。今天呢我們不是 去探討這些八卦新聞，今天我們不是去研究一下他們那個的失敗的原因，而是說我們怎樣在神的面前去鞏固我們的婚姻。在剛才所讀的經文裡面，其實有兩句說話是對雙方面的要求。第一句說話就是在這個的5章22節，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然後25節呢是對作丈夫的講，就是說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舍命。聽下去呢，你會發覺這兩節經文裡面似乎是對妻子要求很高，相反丈夫愛妻子。我相信在座我們作為弟兄的，我們做丈夫的話沒問題，我們結婚前我們結婚後我們都說一定是愛太太，這個呢可能不是難。但是另一方面你會發覺要妻子信服丈夫，這方面呢就不容易。因為呢怎麼不容易？22節說你信服丈夫如同信服主。哇，信服主即是說呢，你要完完全全的來到去信服這個的丈夫，我們好像完完全全的信服主一樣。哇，你说完完全全信服丈夫好难顶喎，点得啊？你看看他的臭脾气， 怎样信啊？你看看他的嘴念，你怎样可以信服他啊？我们发觉个要求是很高啊，所以呢都问下大家，你其实有哪一个妻子你觉得你真的好可以行到好像圣经所讲二十二节啊，你可以信服你的丈夫如同信服主，哪个可以做到的？请举手。冇啊！我都唔好意思讲啊，落翻台唔容易，唔容易啊！因为好多时候喺我哋嘅生活嘅里边，我哋发觉好难做得到。喺圣经嘅里边啊，二十二至二十四节，我哋正话所睇，其实对妻子讲嘅说话。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其实就是三节的圣经啊。咁但系咧，你睇翻经文咧，就系话二十五到三十一节咧，总共几多节经文啊？廿五、廿六、廿七、廿八、廿九、三十、三十一，有七节嘅经文，其实系对丈夫所讲嘅。咁所以咧，其实系对丈夫所讲嘅说话咧，系多过对妻子咧一倍都唔止。所以呢，如果我咁样睇经文嘅时候呢，我就知道其实呢一段嘅经文呢，係似乎侧重点就係同丈夫讲说话。所以今日让我哋去嚟到係思想一下，究竟係圣经点样同我哋讲。22节，我哋返去之前嘅22节。22节话呢，讲到丈夫係顺服妻子。呢一个係圣经嘅要求，唔係丈夫的要求，不单止是一般的顺服，那是说经文讲到如同顺服主一样。正如我讲过，顺服主的意思就是说差不多主的要求无论是怎样我们都要顺服主。可能主有一些的要求，或者他有一些的想法我们不明白，我们都要顺服主。而圣经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丈夫都是这样，都是如此。哇，要顺服丈夫顺服到这样的程度。所以很多的姊妹或者是太太，你觉得其实圣经那个要求非常的苛刻，心底的里面可能已经一听到就反弹，完全顺服主，即是完全顺服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完全去否定自己，即是说作为妻子你完全即是没有自我，否定了自己，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什么？就是白痴完全信服主。两个可能性，当然如果我们说信服丈夫好像信服主一样，是不包括一些不合真理的要求。譬如现在差不多是报税的季节，现在报税的季节，丈夫说，我们呢有一些现金的收入，这些现金的收入呢我们不报上去税局呢，他都查不到价，他都不会查价。又或者一个丈夫教你就是说，有一些的支出，这些支出呢是我们即平时那些自己的私人的支出，应酬约会那些我们报埋落去公司，税局又不会 check 的，又不会去查的，所以呢我们照这样做，老婆你又这样做，这些的不合理的或者是不合真理的要求就不包括在顺服丈夫的里面。在正常情之下，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我们的老我，我们在里面有那个老我，有时令到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不可以去低声下气。但原来圣经也都告诉我们，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好的时候，你会发觉纵然可能是丈夫有一些不是那么平等的要求，又或者是丈夫那些的要求你觉得蚀底的， 但是因着你和神的关系也好，神又赐给你有一种的力量，你愿意甘心乐意的去顺服，你愿意来到听他话，包容他，尊重他。即是说，当你和神有一个活泼关系的时候，神已经在你的妻子的里面是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有一个的美好的工作在当中。神会转变你的自我，神会转变你的固执，你那个的坚持。神让你看到，就是说你靠着神祂的恩典，靠着祂那种的忍耐，因着有基督在你的里面那一种的爱的缘故，你能够去顺服丈夫。这个的表现其实是一个成熟的妻子那种的表现，而不是一个白痴的妻子。在二十三节的里面，这里讲到，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说神是按住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即是说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来到是做了男仔，亦都是做女仔。而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亦都讲到，就是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即是说我们从创世纪那个创造论的里面，又或者加拉太书那个救赎论的里面，两方面来看，男和女是完全的平等，男和女并不分高低，并不分优劣。所以丈夫是妻子的头，圣经所讲这个其实是神在创造当中一个很独特的设计。正如神在宇宙当中，他所有的设计有他的美意。但如果你说我不喜欢啊，我不喜欢神的设计，我喜欢呢两只眼我生在头那里，我不喜欢生在前面，你看落雨的时候怎样？你看两只眼生在头上，你出街会不会被车撞你？所以我们发觉神的设计其实是最完美，对人类来，对人类来讲，他的设计是一个最大的祝福。所以当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的时候，其实都讲到丈夫在屋企的里面，我们要担当一个属灵带领的角色，我们要帮助妻子去成长，我们要帮助我们家庭里面的成员，包括我们的仔女去成长。所以我们做丈夫的，在属灵生活上面，包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灵修，又或者那个的家庭的祭坛，我们要做好的榜样。这个角色，这个到头的角色一点都不容易。如果我们在社会上面做事，我们知道，你觉得做老板好啊，还是做打工仔好啊？我们发觉可能是打工好很多，是不是？你打工不 like 可以不做，可以转去第二间做，或者你觉得公司对你不好，那你又是了，可以转工不做。你回到家，公司的事就算很多都好，我不会再做的了，回到家一于好少你。但你发觉做老板就不是了，生意好的时候，哎呀你又怕，哎呀生意好呢你又不知道请人容不容易，或者请不请到一些合心意的人。生意好的时候，你又怕那些品质，那些产品的品质又不知道好不好。生意不好就更加弊危，哎呀生意不好怎样可以增加那种营业额，怎样增加的利润。生意不好的时候，我又怎样来到去更加的可以满足到 顧客的需求，你整天都可能要搞盡腦汁。所以就是說，很多時候如果我們說老闆和是這個的打工，我們發覺其實做頭，家裡面的頭頭頭或者一點都不容易，大神就將這個的責任就是交給男性，交給丈夫。所以呢，很多時候丈夫叫做是老公，你知道為什麼？丈夫叫老公，因為呢你供樓 mortgage 又是丈夫，你交學費供學費又是丈夫，你那輛車呢供呢又是丈夫。即總之就是說呢，奉旨是丈夫供的了，奉旨是丈夫供呢，講講下呢就奉老公。講下笑啫，呢啲即係唔係真嘅，個來源唔係咁嚇。而喺23節嘅下半節就係話咧，原來呢一個嘅係基督話俾我哋聽，佢係教會嘅頭，亦都係教會全體嘅救主。呢一句説話咧，其實好有安慰俾到我哋。我相信特別係對妻子，或者女性来讲是很大安慰。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是婚姻的里面或者是有一些的困难，但是我们又或者不想被其他人知道，又或者我们不想是影响仔女。很多时候在婚姻那个的危机当中，我们感觉到彷徨，我们感觉到不知道怎样去处理，又或者我们没有一个的倾诉对象。但是在这里讲到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基督是全体的救主，即是说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不单单在救赎方面是我们的救主，他更加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没有出路的时候，他仍然是我们的救主。神会帮助你，你去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去到祈求祂的时候，你去到祂的面前来到苦伏的时候，祂了解你，祂会给你力量，甚至乎这一位的救主祂关心你胜过你的丈夫。很快就是说头那三节正话所说，其实就是跟这个妻子讲，跟住25至31节就是跟丈夫讲了。跟丈夫讲，即是我是男人，男人讲男人就容易一点。25至31节，我们回去看的时候呢，7节的圣经，7节的圣经其实一个很清楚的延续，就是说夫妻的关系不单单是妻子要顺服要付出，那是双方面都要付出。神创造男和女是非常的奇妙，有很多不同的特质，是男的有女的没有，或者女的有男的没有，很不同。刚才我们是看到一段经文，就是讲到要求我们要求妻子去信服，但是这里呢是讲到我们作为丈夫的要怎样做呢，我们要爱我们的妻子。为什么呢？为什么要爱我们的妻子呢？你发觉男人那个的特质呢是这样的，从心理的角度来讲呢是跟女人不同。很简单，就是说你觉得，或者我问若果我们做弟兄，我们做丈夫的，你觉得被尊重紧要啊，抑或是一些的温馨，即是送一花给你啊，定是烛光晚餐紧要啊？做弟兄的，我相信呢 好多都是絕大部分就是最重要就是尊重我、啊、丈夫就是、啊、最好是兩樣都有啦、啊、你又尊重我又有温馨、啊、但是在神那個創造裡面尊重是很重要、啊、那個的這個特質的裡面，所以有一位的基督徒的顧問，他叫 Larry Crabb， 他說過呢，其實人有兩方面的需要、啊、第一呢就是說呢那個的 significance， 即或者你個譯為叫一個價值，人那個的價值。第二就是說呢個 security， 那種安全感、啊、但男人其實就很需要就是說在那個的感覺上面是覺得自己是有那種的價值、啊、這種價值呢又被人認同是有價值、啊、所以很多時候呢當丈夫當男人，我們移民來加拿大的時候，我們發覺呢，如果我們移民來加拿大，我們找不到工作的時候呢，很容易產生一份的我們叫做是自卑感、啊、我們覺得找不到工作做呢，又或者抬起不頭，即是那個頭抬不起上來、啊、我們覺得唉，好像很失意那樣在這裡、啊、那由朝到晚呢可能怎樣就鞋鞋聲，發覺如果是沒有工作的時候。但相反女性，女性就不會的，沒什麼所謂、啊、總之你有錢給我買餸就可以了、啊、有錢有家用搞定屋企就可以了。跟、啊、男的不同、啊、還有男，很多時候男性我們出街的時候呢， 在親戚朋友面前呢、啊、最重要就是怎樣、啊、妻子呢就要、啊、即給面子他，給face他啊，咁誒，即係唔好與佢咁多啊！呢、這個咧，男性咧好緊要啊，女性就又唔同啦。女性咧就係話咧，咁當然即係女性都需要被尊重啊，呢、這個好緊要。但係女性或者妻子嗰種嘅感受咧，或者係覺得被丈夫愛嗰種嘅感受咧，呢、這個好強烈啊，即係。妻子話：你唔使同我講咁多理由，你唔使同我分析，你唔使同我咧去講咁多嘅道理啊！你淨係講你愛唔愛我唔得啦，呢、這個最緊要啊 ！Do you still love me？ 咁所以女人就係話，或者係妻子就係話：你個心有冇我？你個心愛唔愛我？呢、這個最緊要。做不做头无所谓，给你做头，你做带领，没什么所谓。所以当看回男和女的时候，那种分别，我又发觉呢，妻子或者是女人呢，有两个杀手锏，很犀利的。这两个杀手锏就是什么呢？就很多时候呢，第一就是说呢，当夫妻是争拗的时候，當一些是情侶啦爭拗的時候，鬧鬧下就會怎樣的？鬧下呢就當然是女性就會哭的，哇，一哭呢男人呢就手忙腳亂，就不知道怎樣了、啊、很多時候明明是對的都說錯的了、啊、我和師母有時候都是這樣、啊、有時候我們都會有爭拗，有一些嘅嘢拗拗下，無端端佢又喊，無端端佢又話：你咁惡啊！你好似冇以前咁愛我。咁你見到佢喊咧，你即明明係可能係啱嘅，算啦算啦，我錯啦我錯啦嚇、啊。其實人邊係惡啊？不過即係嗰啲即係講説話嚴肅咗啲啫嘛嚇。咁、啊、所以。你發覺做太太，佢係好多時候或者係女性呢一招咧，男性唔會用啊。呢一個係分別。另外第二個殺手鐧咧就係咧，通常咧女性有三個字咧，丈夫男人唔會講嘅呢三個字，咩字咧？啊，就係、是、我唔制。 呢三個字，男人唔會講我唔制。咁但係咧有陣時咧，女性一話我唔制嘅時候咧，你咪點啊？哎呀，即係冇曬符，咁想即係你想點咧咁樣？咁所以咧呢三個字咧有陣時咧喺佢哋嚟講咧，我哋又發覺，咦，真係啊，唔容易應付。咁但係神又係創造咁樣，都讓咧好多時候佢女性有佢唔同嘅一面，以致喺當中我哋一同嘅嚟到去學習，一同嘅嚟到根據聖經，我哋去點樣嚟到做好我哋嗰一方面。基督徒嘅婚禮雙方面其實都會喺神喺人嘅面前，我哋講話有一個嘅誓約，或者係叫做盟約。合約我哋好知啦，咩叫合約我哋知道曬。合約同埋呢個盟約個分別喺邊一度咧？嗱，今時今日我哋嘅社會係以一個係經濟掛帥嘅一個嘅社會，所有嘅關係包括埋嗰個嘅婚姻嘅關係，好多時慢慢演變成一種嘅合約。合約就係話好簡單嚟講，就係話大家兩方面，我哋列出一啲嘅條件，呢啲嘅條件咧，若果係能夠符合雙方面嗰個嘅要求，而符合雙方面嘅利益，我哋完成咗一宗嘅交易，就稱之為合約。若果雙方因為某一啲嘅條件係有改變，發覺貨不對版，或者同預期嘅唔符合嘅時候，就可以點啊？違約。現代人好多時候視婚姻就係一種嘅合約，合約雙方嘅簽署人未必一定係無情嘅，亦都未必一定係從物質利益嗰方面嚟到去睇，只不過係雙方都發覺我哋無法接納對方嗰種嘅轉變，或者內心裏面嗰種嘅需要係無法去滿足嘅時候，於是乎呢一個嘅合約就宣布無效。而盟約嗰個嘅關係，或者係誓約嗰個關係，就啱啱相反。誓約就係話，我哋注目喺對方嗰個嘅幸福，我哋以一種嘅尊重、珍惜嘅眼光嚟到係重視對方，因為對方唔係話提供滿足我個人需要嘅一個嘅對象，而係我認定對方，佢係一個尊貴、美好、同自己一模一樣，係一個需要愛與被愛嘅一個人。發乎情，出自愛，自願將自己嘅一生嚟到跟對方係緊扣在一起。呢個就係點解盟約可以經得起風浪，可以係指向一生一世承諾嘅原因。所以結婚或者係婚姻係一個彼此去委身、彼此去順服、彼此愛慕一個嘅關係。喺呢一個嘅婚姻嘅過程當中，好多時候單憑我哋自己嘅力量，或者單憑我哋嘅修養，我哋做唔到出嚟。我哋唯有彼此喺主裏邊，我哋一同嘅學習寬恕，喺主裏邊一同嘅學習温柔，學習忍耐，然後先至可以活出聖經裏邊所講嗰個夫妻嘅關係。我哋可以活出我哋喺壇前嗰種嘅誓約婚盟。好，都要讓我哋喺神嘅面前，我哋一同嘅學習，我哋一齊祈禱。